呼吸，别再让我为你哭泣。 是问候你。

手。 从身上低头握住你的手， 站在你回眸我看见温柔， 心中的酒浓把它放在心头，从此牵手白头， 不再为谁， 不再为谁愿人长如秋，人生都无憾， 我们一起走，一生的情人， 有你让的朋友，此刻的悠悠，让它天长地久。 但愿人长远， 但愿人长久， 人生的无憾，我们一起走， 此刻的拥有，让它天长地久。 此刻的拥有，让它天长地久。 不单着，不单着，保持在